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我是妮蔻，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聊到谢霆锋，我们现在想到的，我想不只是电影啊、歌曲啊，他最重要的标签或许是美食。没错，十二道风味对我们来说太熟悉的节目了，并且在他的节目当中，每一期都有女神来撑场，比如让我们很惊艳的张曼玉。在这里呢，我们只能说男神谢霆锋的魅力真的是不能小看啊。听过了这一首经典的《因为爱所以爱》，接下来要听到的女生相当的温柔，她有一个算是外号吧，叫做奶茶。你猜到她是谁了吗？没错，是来自刘若英的这首《听说》，在这个早晨送给你。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许多，只能没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照。

等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模仿人类的体积， 只是这皮肤有温度深切的呼吸。十秒钟 来自于 GG 林俊杰。林俊杰其实算是名副其实行走的 CD 了，除了周杰伦之外，你要让我想出一名华语乐坛比较出色的男歌手，那么肯定应该就是林俊杰了，唱功绝对没得说。还有他笑起来的时候啊，总是很有感染力，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笑容，你就会莫名的心情变得特别好。首编号89757，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台湾的梁静茹，这首《思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真的最初

松路和环线上，西三环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南路中路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9公里。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以及莲池东路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断续排队，各位希望能够耐心驾驶哈。看到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从三不老胡同到天安门西大街是有一点点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5公里。菜市口大街目前状况也都不是很好，那希望各位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来减速慢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您，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5和0。好，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见。 彭佳慧的这首《相见恨晚》算是情歌中的上乘了，不管是旋律、歌词还是唱功，基本上你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想你此刻听到这首歌，会让你在刹那之间涌出很多记忆吧。这是一首讲故事的老歌，它唱出了我们很多人曾经走过的岁月。听过了这首《相见恨晚》，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算是陪伴过我们成长的歌曲，来自于小琪的《天涯》。如果聊到小琪，我觉得他很像我们生活中的邻居大哥。 在平时呢，你可能会在街角遇见他，他也会带着你跟女生搭讪，之后也许会被无情的拒绝吧。之后呢，在某一个偶然，你突然听见他唱一些我们当时或许还不太明白的情歌。这就是时光，在这样的时光当中呢，我们开始慢慢的成长，而在这样的时光当中呢，他也在慢慢变老。 伤悲冷藏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落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越挣扎越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情天涯明天就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人已无可恨。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获得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治疗癌症新药的可及性远不如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呢，在2010年至2014年上市的49种癌症新药中，只有6种在中国上市供患者使用。同时呢，在中国进行的与癌症相关的临床实验研究项目数量也不到美国的1/5。教育部日前是下发关于规范校园评选先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及部属高校明确地界定校园网络投票活动的内容范围，坚持呢非必要不举办原则，按照相关活动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是否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标准，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强对教育系统有关部门、单位、学生团体、个人开展类似活动的教育引导，抵制低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倾向。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滴滴。日前呢，有外国媒体报道称，滴滴出行呢开始大幅削减其在上海的司机队伍，以满足上海市关于汽车共享平台只能使用本地司机和本地牌照车辆的新规。对此呢，滴滴方面也是回应称，滴滴正在配合政策逐步进行规范，及时呢将考试等相关信息同步给司机。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进入音乐的第二个时段。

相信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可能女人流泪，就像我尽力而为。叫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苏永康的这首《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泪》，我想如果不是这首歌，我可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苏永康吧。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这是一句非常暖的歌词。如果我想一个男人对我有这样的承诺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完了，小女生的心情又暴露出来了。听过了这首非常暖的情歌《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泪》，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SHE 的成员之一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做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准叫我傻子。

而这些钱可都是真金实银，不能拖不能欠，全要靠他的巡演真人秀节目积攒出来。后来知道这部 MV 的总投资超过了200万，我反而放心了。需要钱不要紧，要紧的是需要钱的时候能不能赚到钱。这首单曲和 MV 的大手笔让我相信他要钱的时候就能来钱。尽管呢，他在 MV 里扮演的是落魄的流浪歌手，唱歌呢也是没有家的，沉沦在烟花柳巷的孤魂野鬼，但是重要的是唱着这一切的他能够啪的一下甩出200万来，任性一把。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朴树永远都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出 MV， 这就决定了人们还是会以是不是只要愿意就能够的标准去要求他。还好时事给了他最好的配合，让他可以在家做唱片，并且获得很好的生活，只要他愿意就能够。希望那些在市场雪崩之后活下来的偶像们都能被如此的温柔相待。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不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眼，不论是在哪，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今天夕阳西下，漫长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结果要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钟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静静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my dear my dear Shela shela shela la 当你一幕熄灭吧。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my dear my dear Shela shela shela la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静静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大娘，去哪去哪去。

爱心以及灰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生命与告别，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老屋中晒干了初始流泪的青春。笑声，在此刻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生命与告别，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就在那多久伤感了初次回首的青春。 好吗？我是 Nicole。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能给你能量，让你每天都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我想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找到了属于你心中那束特有的阳光呢？ 真正也